庆祝朝鲜农业劳动者同盟第八次代表大会全国农业劳动者艺术节入选者，12月9号在平壤的人民文化宫举行了综合演出《永远跟随金正恩元帅》。朝鲜农业劳动者同盟第八次代表大会参加者观看了演出。